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圣经。我们路加福音结束之后，未来几个礼拜会有主题式的讲道，大概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该做什么事。今天是第一篇，旧约圣经箴言第二章。周报上列的是1到6节，但是我念整章第二章，箴言第二章。我用的是和修本的版本。我儿啊，你若领受我的言语，珍藏我的命令，留心听智慧，专心求聪明。你若呼求明理，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宝藏，你就懂得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为正直人珍藏健全的知识，为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要保护公正的路，庇护虔诚人的道。那时你就明白公义、公平、正直和一切完善的道路。因为智慧要进入你的心，知识要使你内心喜悦，智谋要庇护你，聪明必保护你，就你脱离恶人的道，脱离言谈乖谬的人。他们离弃正直的路，走黑暗的道，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错谬，他们的路弯曲，他们偏离中道。智慧要救你脱离陌生的女子，远离那油嘴滑舌的外邦女子。她离弃年轻时的配偶，忘了自己神圣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亡，她的路偏向阴魂，反倒她那里去的不得回转，也得不到生命的道路。智慧使你行善人的路，守义人的道。正直人必在地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其上存留。唯有恶人要从地上剪除，奸诈人要被拔出。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珍藏你的命令。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祝福我的口，求你祝福我们的耳，更重要的是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Hamlet 有一句名言，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标准的中文翻译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但比较直接符合原文的翻译是存活还是不存活， To be or not to be， 这就是问题。但是我认为最简单的通常就是最好的翻译，最好翻译是是或不是，那才是问题。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个最忠实原文的翻译并不是一个是非题，而是生命价值的问题。到底有什么生命值得你我活的？基督徒相信一位救世的上帝，对基督徒来说，是或不是，那从来就不是我们的问题。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基督徒有一种最基本的谦卑，明白自己没有资格，也已经有人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是自己的人，乃是基督用重价舍命赎回来的。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就是，在他里面我根本就没有不是的选项。你我需要问的问题是，然后呢？然后呢？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然后要干嘛？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并非是或不是，问题是做或不做，要做这个还是做那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我们问的问题也就凸显我们的信仰确实与其他的宗教非常的不一样。其他的宗教会告诉你要先做好事才算是好人，但是我们的上帝则先称坏人罪人为义，把坏人变成好人，才要求 好人要做好事，活出新人的样式。我们这些已经得到最好生命，在基督里被新造成为甚好的人，需要问我们这些好人到底应该要做什么好事，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事。这个是新福未来几周讲到的主题，基督徒到底要干什么。你仔细想，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复杂，有点争议性，有点危险的议题，因为我们基督徒本能的反应是我们什么也不该做，我们是全然凭着恩典，我们不能为自己积功德，我们不能够救自己，我们所行的义不过是污秽的衣裳。但是基督徒，我们也不可能忽略上帝明确要求我们，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要我们做好事。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最终的目的是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换言之，问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事，就是在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出路。律法主义说，我必须凭着遵守上帝的律法才取得上帝的悦纳。反律法主义则说，我全然凭着恩典得到上帝的悦纳，就不需要遵守律法，甚至不应该遵行律法，因为反守律法的就撇弃恩典。但是基督徒应该怎么说？基督徒应该凭什么做或不做事？再用另外一种方式问，圣徒该如何成圣？成圣是我们主耶稣传递给我们的命令，也是上帝对我们明确的旨意。人若非圣洁，也就不能够见主。所以成圣是我们必须做，必须行出来的。但是我们也认知，成圣与称义一样，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加尔文所谓的双重福分 ,duplex gratia。我们明白，凡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他也规范我们如何去做，更应许赐给我们能力去做。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方便和自己的能力成圣。上帝要我们使用恩典媒介才领受恩典。恩典媒介好像就好像饭桌上的筷子，父母不仅提供孩子们饭菜，也规定只有使用筷子的人才有饭吃，不用筷子就吃不到。同样的，上帝也赐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但是他也要我们要借着祷告，要求向他求一切的好处。我们不求的，通常就得不着。也就是说，不使用恩典媒介，就不得恩典。基督徒到底要干什么？讲道系列的这第一篇讲到，就是关于恩典媒介。什么是恩典媒介？怎么使用恩典媒介？为什么要使用恩典媒介？之后我们会再讨论各个不同的恩典媒介，是听到，是奉献，是教会纪律等等。但是我们的预设是，凡我们该做的事，都是叫我们得着恩典的事。今天的经文箴言第二章是一个父亲或父母对儿子的训诲，教导儿子走智慧的道路，以得着好的生命。这段经文是西敏会议的神学家用来解释大要理问答，我们刚才一起读153问里面，基督将他中保恩惠传递给我们的外在管道。先贤们用这段经文来解释到底什么是外在管道。清教徒解读箴言第二章，他们怎么解读？他们解读这是父亲教导一个儿子要使用恩典媒介，得恩的方法，或蒙恩之道，来得到智慧，来认识上帝。首先我们留意，这是一个父亲对他儿子的教导。我儿啊，就表示这儿子的身份已经确定了。这父亲并没有说你首先要做那个做那个，你要先得着智慧，你才能够做我的儿子，才算是我的儿子。反而 父亲教导的逻辑是，正因为你是儿子，所以我要求你这样行。而如果你这样行，就必得着一个儿子应该有的结局。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基督徒的逻辑。箴言是基督徒的经文。箴言的逻辑是，一个人是什么，就决定一个人该做什么。身份在行为以先，或你被赐予什么样的身份，你就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或保罗后来的用词，你们既然蒙召，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或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领受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在第一到第四节，父亲对儿子提出要求，你若领受我的言语，遵常我的命令，你若呼求明理，扬声求聪明，你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条件式的要求。父亲对儿子提出条件，父母应不应该，可不可以，现在父母们可不可以对儿女提出条件，还是父母应该无条件的供给儿女，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这才算是无条件的爱，爱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养育儿女才算是有智慧？圣经是怎么说？你们必须要求，用什么方式要求他们，才叫他们得以得到永生？你们要指引什么样的道路，叫他们最后避免步入灭亡？有条件，有条件就表示有两种选择，有两种做事的方式，有两条道路，有两种生活方式，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下场。所以这个儿子他可否听从父亲的教训，就直接影响他生命的结局。你注意道路这个字眼在这段经文中重复的出现，有一条是公正的路，虔诚人的道，一切完善的道路，另外一条则是恶人的道，离弃正直的路，黑暗的道，弯曲的路，偏离中道，得不着生命之路。所以这个儿子如果听从父亲的教训，他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他的结局就是什么？正直人必在地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其上存留。所以他的行为就印证他儿子的身份，儿子按照父亲所指定的方式走父亲所指定的道路，就得着父亲的应许。也就是说，用筷子就有饭吃，或顺服就必蒙福。如果儿子不顺服，他也必不蒙福。唯有恶人要从地上剪除，奸诈人要被拔出。儿子的不顺服，就此来说，也就印证他的身份。他如果不顺服，他如果不走父亲所指定他应该走的道路，他就不过是徒有儿子虚名，却没有真实儿子身份的恶人、奸诈人，得不着应许的。我们在留意这个儿子，他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走自己的路，他也不能够使用自己的方式寻求自己的智慧，更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出自我。儿子要留心听智慧，专心求聪明。而且你注意，是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耶和华的口而出。这个儿子必须寻求耶和华赏赐给他的。不仅如此，耶和华还规范这个儿子必行之道，他保护公正的路，庇护虔诚人的道。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西敏的先贤们用这段经文来阐述恩典媒介或者蒙恩管道的概念。我们必须使用恩典媒介，因为恩典媒介是上帝他自己设定，就像那个父亲他自己要求儿子 他自己要儿子所走指定我们得着恩典的管道，使用恩典媒介，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是我们该做的事。但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事，乃是依靠上帝赐下的力量做事。最终的结局是好叫我们得着智慧，认识上帝。用方法，你必须用方法，用对的方法，用上帝指定的方法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确实必须做许多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借着使用恩典媒介做事，我们就必然落入律法主义。这就是为何清教徒时常被人误解，说他们很律法主义，他们是一群没有喜乐，一群恐怕某人在某地过得太快乐的人。所以讨厌清教徒的人会这样子以为，但是有些在网络上鼓吹清教徒的人似乎也不自觉的这样子宣导他们所推崇的清教徒。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的清教徒的图画都很吓人，他们宣扬的清教徒教导人要做这个做那个，如何理财，如何选择正当的职业，如何选择配偶。这种所谓的清教徒会一味的要求人做事，却没有上帝在基督里赐给人的恩典，也没有似乎没有恩典媒介的概念，这是全然误导。是的，清教徒确实他们提出许多的要求，不是吗？要求人要忠实的守主日，要求人要默想上帝的话语，要求我们专心的听到，认真的祷告，用心的悔改，甚至要求我们要忠心的工作。就像箴言的父亲对儿子提出许多要求。如果你没有恩典媒介的概念，你不仅会误解清教徒，以为他们提出这么多要求是非常律法主义，最严重的后果，你会讨厌箴言，你会讨厌传道书，你会变成就像那个厌弃智慧的愚昧人，你会用律法主义的方式来解读圣经中其中所有对我们的行为上的要求，对我们规范的做或不做。所以你必须明白为什么清教徒那么的热心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其实就是你必须明白为什么父亲要对孩子开出条件，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个，走这个走那条道路。因为清教徒他们认知，就像这位父亲认知，一个圣徒的作为，一个儿子的作为，必然会反映他的身份，圣徒蒙恩的身份，儿子得应许的身份，一切都是基于恩典。十七世纪清教徒他们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难缠的异端，其实也是我们会面对的异端，就是高举恩典的反律法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蒙恩的人不需要遵守律法，也不应该对人提出任何行为上的要求，因为守律法就否定恩典，要求人守律法就没有爱心。清教徒因此，其实我们也是，因此就必须有一个合乎圣经道理的基督徒该做什么事的理论。这个理论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反律法主义，而是恩典媒介。Sinclair Ferguson 他曾经提出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他说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其实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都是出于同一个否定上帝恩典、否认上帝慷慨的心。律法主义否定上帝白白赐给人恩典，反律法主义则否认上帝对人所有的规范就是恩典。你听得出来，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原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源头，都出于伊甸园。改革宗神学家认知，上帝的律法不仅定世人的罪，对已经称义被赐予上帝儿女身份的上帝儿女来言，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规范更是恩典。上帝在恩典之中赐下律法，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上帝儿女该有的样式，该走哪一条上天堂的道路。所以约翰·欧文他在讨论圣徒们要听到、要祷告、 要默想上帝话语，要使用这一切恩典媒介的时候，他说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规范。这个规范不是要我们赚得恩典，而是欧文写，上帝正是借着这些管道，把那些更新坚固并使人成圣的一切恩典传递给我们，为要使我们能在一切的顺服之中为他而活，荣耀他，并且得以胜过试探。心服这个教会是一天到晚都讲恩典媒介的教会，但是通常有些事情说多了就越加凸显我们不见得真的明白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基督徒时常会说属灵操练，但是我少有人能够解释到底什么是属灵操练，你可以问坐在你旁边的人。那我们今天是否能够更精确一点的定义到底什么是恩典媒介？恩典媒介顾名思义就是得着恩典的媒介、管道、方式、方法或道路。但是我们也认知这个恩典媒介、这个方法、这个道路不是某个人发明的祷告模式、祷告方式，或者某个牧师非常推崇的譬如说禁食的秘诀。恩典媒介首要不是人所发明的，而是上帝指定或设立的管道，上帝利益要借着这个管道在他的教会之中运行他所赐下的恩典。改革中神学家或许不尽认同到底什么算是恩典媒介，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认知圣道和圣礼，上帝的话语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礼。什么是圣礼？就我们来说，洗礼还有主的晚餐，这些是恩典媒介。我们就是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洗礼和主的晚餐领受恩典。这表示改革之中的神学家认知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恩典媒介首要是在教会处境中所运作的，因为圣道和圣礼是主赐给他的教会的。因此譬如说荷兰改革中的神学家巴文克会说，教会是信徒的母亲，这不是罗马天主教，而圣职是为了要施行圣道和圣礼而设立的。恩典媒介绝对不可能与基督的位格和事工分开，因此也绝对不可能与他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就是基督在地身体分离。这也就符合之前加尔文所说，有形教会是信徒的母亲，离开母亲的胸怀，人就没有罪得赦免与得救的盼望。你还记得我们的信仰告白，西敏信仰告白的用词是在教会之外一般没有得救的可能，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家里上网听到，但是如果你不参加主日集体公众敬拜，只在家里听到，听到对你就没有益处，因为你没有按照主的设立领受听到的恩典。这是说听到确实是恩典媒介，但是如果你只在家里听到，有这个外在的行为就不是，毕竟脱离身体的肢体怎么能够领受恩典，脱离身体的耳朵怎么能够听到。同样的，主的晚餐也是恩典媒介，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家里自己领圣餐，自己做圣餐，自己领圣餐就不是，因为他没有按照主的吩咐、主的设立和主的规范吃饼喝酒。神学家通常也会强调恩典媒介 是有可见普通一般例行的特性，例如我们的小要理问答第88问，孩子们什么是88问？我没有要求你背起来，我也不期待你会记得。第88问，基督借着什么外在媒介将救恩的益处、救赎的益处、好处 传递给我们，达基督介意将救赎的艺术传递给我们的外在和普通的媒介，就是他的规范，这是我们时常遇到的用词，特别是圣道圣礼，但是不限于圣道圣礼，因为先贤们还加了一个什么祷告，圣道圣礼和祷告，这一切都在选民的身上产生功效，使他们得救或领受救恩。你注意小奥里问答他所强调的，但不限于圣道圣礼和祷告。外在就表示这是你可以看见人需要做的作为，就是我们圣徒必须采取的行动。普通或一般则代表这是我们例行做的事，我们做事，但不是我们使这些事产生功效。是什么？是基督他自己使这些事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或说的更精确一点，是基督借着他自己的圣灵在选民身上工作，使恩典媒介发挥效用，好叫我们领受恩典。所以我喜欢另外一个清教徒 Stephen Charnock 查努克，他说恩典媒介是圣灵呼吸的管道，恩典媒介是圣灵的肺，是改变我们本性的工具。这表示若非圣灵动工，恩典媒介本身没有效用。恩典媒介本身不是某种操作正确就必有其效应的按钮或者开关，而基督的灵会工作，有基督的灵的圣徒如果忠实的使用，依靠圣灵使用恩典媒介，恩典媒介就应该会产生效用，因为圣灵他自己定义要借着媒介方法在我们身上工作，不管是祷告，不管是听到，不管是默想上帝话语或教会惩戒。就此来说，使用恩典媒介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必有的特征。清教徒Charnock 他会说，如一个人不使用恩典媒介的，就形同外邦人，就印证自己是不信的人，因为圣灵就是使用恩典媒介将圣徒分别为圣。清教徒他们也会用另外一个字眼 来形容恩典媒介， duty 义务本分。所以约翰欧文他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是怎么从罪的权势下被拯救出来，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的经文，罪不再做我们的主。欧文写说，是耶稣基督的死和流血，他的死和流血是我们得着自由的功劳因，我们在主日学有提到这个。而圣灵是使我们得着释放的内在的功效因，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圣徒履行致死罪的义务，这是我们做的，则是我们在恩典之下的工具因。工具因的意思就是你必须使用它，它就产生功效。也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使用祷告，使用禁食，使用默想，使用属灵上的警惕，就是一切敬虔的义务，尽这一切义务才得着恩典之下的自由。约翰欧文他的用意，他是要强调我们人领受恩典的人必须做事，作为有其必要性。这就避免反律法主义，还记得反律法主义就是人什么事都不应该做。欧文也确认人当尽的义务，我们所做的事，这不是功劳，这不是能够赚取恩典的东西，这个就避免律法主义。这就是为何高举唯独恩典的改革中神学家，他们不会回避，他们不怕说我们成圣，圣徒成圣的过程是神人合作 synergistic 的过程。就称义而言，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是全然凭着基督的宝血称义。但是就成圣而言，正因为上帝做工，我们就必须工作。所以欧文会指出，凡上帝凭着恩典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他都吩咐我们尽本分去做。因为这个工作虽然是他，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却也是借由我们所做成的。如此，这同一件工作既是圣灵的作为，也是透过我们个人意志受圣灵感动所发出的行动。其实这就重述我们熟悉的经文，哪一节经文？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听到的经文，希伯来书13章的经文，是上帝，是他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是他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是我们的行动却是上帝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所成就的事。Sorry, 我讲到这里，我觉得今天讲的有点太神学。还有更多可以说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但是结束之前，我们可以试着尝试着更广义的定义什么是恩典媒介。就是任何上帝所设立，任何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指定，任何借着圣灵的感动，任何在教会的处境之下，我们圣徒，我们基督徒要例行使用，好得着恩典，最终使上帝得荣耀的任何的规范，任何的管道，任何的方式，任何的作为，任何我们该尽的本分和义务。之后在讲到之中，我们可以试着需要再补充或修正这个定义。所以最后我们回到经文，我们看箴言第二章，他提醒我们上帝儿女该尽的本分，该走在当行的路上，上帝指定的道路是我们必须去行的。这不是苦差事，而是我们应该喜欢做的事，因为这最终叫我们得着恩典，就总不缺乏喜乐。你注意在第六节，他说是耶和华赏赐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而在第十节，所罗门说智慧要进入你的心，知识要使你的，何修本的翻译比较精确，我认为使你的内心喜悦，表示如果我们没有喜乐的尽本分，那顶多就是律法主义，因为就印证我们做事是没有圣灵的制动，也不可能持久。我们人不使用恩典媒介，最常见也最通常理直气壮的借口就是，我就是没有时间，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有太多其他我必须去做的事。是你必须去做，还是你比较喜欢做？究竟到底有什么比领受恩典更必要的事？弟兄姐妹，事实是你喜欢做的事，你就会去做。箴言第二章也教导我们，不仅要使用，而且还要带着热切的渴望使用恩典媒介。我们要容神一人，但是那还不够，我们应该迫切的要做那种容神一人的事，因为那些总是最终利益我们自己的事，不是吗？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寻他如同搜寻宝藏，最终是谁的银子，谁的宝藏？清教徒他们会说，一个人使用恩典媒介的迫切程度，就凸显他的这个人的属灵光景。这是说，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必须做的事，任何我们必须做的事，也必然凸显你我心所爱的优先次序。你爱什么，你就有时间去做什么。 你爱钱，你就有时间学习赚钱的事。你爱耶稣，你就会找时间学习关于耶稣的事。Augustine 奥古斯丁论到这节经文，箴言第二章第四节，他说这个经文 将智慧与金钱相提并论，其实这不相称， 这是一种侮辱。但是经文确实把爱上帝与爱金钱做对比。毕竟我所看见的是，这是他对他的会众讲到 Augustine， 他说我看见你们如此的爱钱，以至于当贪财的欲望发号施令的时候，你们就委身于艰苦的劳动，忍受饥饿，横渡大海，将自己交给风浪。Augustine 直接对他会众讲道。那上帝说 OK 就用这样的爱来爱我吧，我对你所求的也不过是如此。我这话是对俗人说的，世俗的人说的，是对贪心的人说的。你们既然爱钱财，那至少也当用爱钱的心来爱我吧。你听得出 Augustine 对他听众直接的反讽。弟兄姐妹，我可以唠叨你们，我可以啰嗦你们，我可以总是要你们使用恩典媒介，但是我再怎么唠叨，你们自己会做决定。哎，你们自己会决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什么才是你所爱的事，什么是对你自己有益处的事，你就会去做。你乐意花什么时间，得着什么样的益处，你就会去做。你要得着世上的好处，还是上天堂的福分？最后，恩典媒介是主耶稣他自己所设立的。哎，凡他自己所设立、他规范、他要求的，有一个原则，他自己就必先做，而且他自己必须带着喜乐、热切的去使用恩典媒介。首先就思想我们才结束的路加福音，在其中我们多少次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热切的使用恩典媒介传道，迫切的祷告，带着大喜乐顺服，他不顾自己的事，以他父的事和我们的事为念。所以弟兄姐妹，想想他，思念他，你的主他都必须使用恩典媒介，他才领受恩典。那我们不使用恩典媒介，有什么好理直气壮可言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儿子不仅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还给了我们得着他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不得着，不是他不给，是我们不用，我们不走，我们不愿意。天父，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因为若非他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人会乐意使用。但是我们不求也得不着圣灵，就叫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乐意使用，就恩上加恩，免得我们中间有人退后以至于沉沦。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